妹子进城来，乡里妹子冒圈海，婆婆嫁到我城里口，上圈起跑下圈海。城里伢子你莫想我，我的吃就好得多，上山挑个白金蛋，夏天捡得水田螺。乡里妹子进城来，肩挑手提楼兰哀，婆婆嫁到我城里去，去门三步有人抬。城里伢子你莫笑我，我的吃就好得多，冒得天家勤耕种，你冒家冒圈冒发火，冒得天家勤耕种，你冒家冒圈冒发火。 一波波的路波，阿公阿呀一他好的不错，有一杯酸油果，伊呀嘿多真正滋味。滴哦吼，要落雨，阿公阿爷伫头尾过土。滚啊滚，滚啊滚，滚有一杯酸油果，伊呀嘿多真正滋味。要煮咸，阿妈要煮正，两个小把拢化定，伊呀嘿多隆咚起咚锵，哇啊啊！阿公阿要煮咸，阿妈要煮正，阿公阿要煮咸，阿妈要煮正。也就怕龙花掉，咿呀嘿的龙咚起咚锵，哇啊啊！阿公阿妹煮酱，阿妈妹煮酱，阿公阿妹煮酱，阿妈妹煮酱。能也就怕龙花掉，龙花掉，龙花掉。咿呀嘿，多隆咚起咚锵，哇啊啊，哇啊啊，哇啊啊！ 经典走四方，听众朋友，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安排的是中国纯美民间小调专题，欢迎继续收听。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余淑珍所演唱的广西民歌《柳州有个鲤鱼眼》。听众朋友，在这个歌海世界之中，我们去感受五彩缤纷、万紫千红的中华民族民间音乐精华的艺术魅力吧。好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，编辑葛剑锋、麒麟，期待和您下次有约。 唱歌先来唱那个歌弦。